脸上红没开呀，千里冰霜脚下踩，哎呀，三九严寒何所惧，一片丹溪向阳开，向阳开，红梅花儿开，朵朵放光彩，昂首怒放花瓣短，香飘于天外，欢喜百花齐开放，高歌欢庆新春来，爱新春来。 狼呀，咱们俩是。 山呀悲望，泪呀泪沾襟，小妹妹想啦知道情，郎呀患难之交爱深，哎呀哎呀郎呀患难之交爱深，谁不喜呀喜青春，小妹妹似仙郎似真，郎呀穿在一起不离呀，穿在一起不离分。江山远方，回望灯如花，泪雨人闲休，心事情书浓，牵我双手，任发丝缠绕双眸。 成永 守着永远， 永远今夜如歌般回望。任发丝缠绕双眸， 所以鲜花满天，幸福在流传， 流传往日悲欢眷恋， 所以倾国倾城不变的容颜， 容颜瞬间成永远， 此刻鲜花满天，幸福在身边， 身边两侧万水千山， 此刻倾国倾城享受着永远， 永远今夜如歌般回望，此刻倾国倾城享受着永远。 春烟归，远 山山多青翠，湖上鸳鸯花间蝶，双栖又双飞。情切切切言言，无言只相对。但爱问远处歌声传，春日醉陶醉。情切切切言言，无言只相对。但爱问远处歌声传，春日醉陶醉。春日醉陶醉。 这边烟烟长来那边河，哦那边河，山歌好比春江水，不怕叹弦弯又多，好弯又多。唱山歌这边烟烟长来那边河，好那边河，山歌好比春江水，不怕叹弦弯又

Yeah. 天下皆何？

为了那心上人，睡呀么睡不着，我只怕他找不到，那叫我怎么有太阳高，好呀么好风飘，一心想着他呀他，我想得真心焦，为了那心上人，起呀么起得早，那路迢迢，我情愿多辛劳。陪到老，除了他我都不要，他知道不知道，除了他我都不要，他知道不知道。 做好了吗？把那也收好。

小路昙花，咫尺天涯，人道是黄河逝去，毕竟东流去。八千年雨啊，一夜枯荣，问苍天此生何必。昨夜风吹处，落英听谁细数，九万里苍穹与风浪里，谁人与共千秋北斗，遥共寒苦，不若神仙眷侣百年江湖，神仙眷侣百年江湖。朝露昙花，咫尺天涯，人道是黄河逝去，毕竟东流去。八千年雨啊，一夜枯荣，问苍天此生何必。昨夜风吹处，落英听谁细数，九万里苍穹与风浪里，谁人与共千秋北斗，遥共寒骨，不若神仙眷侣百年江湖。昨夜风吹处，谁细数，九万里苍穹与风浪里，谁人与共千秋北斗，遥共寒骨，不若神仙眷侣百年江。 Yeah. 墙边有个湘潭仙呐，出了个毛主席，领导人民的解放，哎呀一字样。 心也慢。 都在那边拐，人烟灰尘潮海，心酸难埋怨。天给的苦，给的灾，都不怪。千不该万还不该，芳华怕孤单，梨花儿谢了，莲心也埋，太春也 Oh,

一君不不知，君不知，君不知。 今夕何夕，夕剪舟中流，今日何日夕，得同舟，梦休悲号兮，不识苟迟，心既烦而不觉 梦休悲号兮，不